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为吕雉同胞子女汇取第一笔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60周年之际，吕雉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19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信文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在祖国人民勒紧腰带加紧进行战后恢复建设的艰难时期，即1957年4月说，要给那些在异国他乡面临困苦的同胞汇款，可供他们的子女读书，并汇去了巨额的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慈父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所汇来的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是在受苦受难的异国他乡繁荣和发展民族教育的生命水，是推动总联和吕雉朝鲜人运动奋勇前进的原动力。从收到第一笔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的那一天到今天，60年来，有3位白头山卓绝伟人坚持为吕雉同胞子女汇来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其总额共达480亿599万390日元。金日成大元帅、金正日大元帅和金正恩元帅60年来一向关心吕雉同胞子女，每年汇来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新闻最后强调，全体总联干部和吕雉同胞都要把卓绝伟人的崇高意志铭刻在心，适应吕雉朝鲜人运动的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民族教育工作。